确诊同九宗无症状感染，北京部分巴士同地铁站今日起查验乘客健康码，显示异常嘅将会被劝离。韩联社引述中国消息人士透露，北韩驻华机构相关人士从上个月底起开始在沈阳、大连等地透过对朝贸易商购买包括退烧药、止痛药、消炎药、胰岛素和治疗糖尿病等的药物，以及氧气面罩、棉签、体温计等的医疗用品。報道引述一名貿易商說，朝方上個月底開始訂購之後，在勞動節假期曾經催促備貨，推測北韓在公布出現首宗確診之前，境內的疫情已經擴散蔓延。那名人士又透露，目前中國嚴格限制銷售退燒藥等的藥物，備貨需時較長，北韓船隻將會在下個星期三搭載相關物品從大連港啟程前往南浦港。北韓自上個月底起累計發燒個案超過1,480,000宗，56人不治。係北京外交部尋日話，中方願意同朝方加強抗疫合作，共同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天氣方面，乾燥嘅東北季候風正係為廣東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預測本港天晴乾燥，吹和緩東北風，稍後風勢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週末期間有幾陣驟雨。依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5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跟住下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全部區域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在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北風4至5級，稍後達到6級，海有中浪後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東北風5至6級，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北至東北風4至5級，間中6級，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69点，升519点，总成交金额65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8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07点，升11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4蚊，升14蚊；美团170.8，升7.3；阿里巴巴90蚊，升5.4；比亚迪股份254.2，升16.6；恒生中国企业71.08，升2.06；京东集团211.6，升11.6；招商银行46.1，升3蚊；中国海洋石油10.88，升2毫。长城汽车12.66，升1.22；快手70.9，升2.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691，瑞士法郎7.839，澳元5.504，加元6.121，新西兰元4.976，欧元8.198。每百日元兑港元6.06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66。日经平均指数报26663点，升116点。港金报17070蚊，升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4.42美元，卖出1824.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啦，坑口的培城路近住东港城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影业路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噶，就系、是、坑口的培城道近住东港城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影业路啦，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喺新界区受爆水管影响， 青山公路葵涌段去屯門方向，近住健全街部分行車線就需要封閉，經過小心。另外在港島區受較早前的冧山泥影響，半山的中峽道近住華苑對出一段實施單線雙程行車。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灣仔運動場，西行就在景隆街。紅隧的九龍入口理工灣位車多。路面情況在九龍方面，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對行道一段慢車，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就比較擠塞，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龍尾康莊道橋底。最後食安仔提提你，醃製小食鈉含量驚人，一次食曬成包就好容易超標。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強制檢測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青衣长亨村、亨治楼、大澳龙轩苑、永轩阁、元朗彩叶亭七座、长沙环幸骏苑、骏贤阁、半山区搬咸道八十号礼贤阁 B 座、钻石山凤丽苑凤欣阁、大围铜锣湾山路十八号云顶峰 C 号屋、青衣长康村康桂楼、荃湾福来村永隆楼、将军澳富康花园九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开麦真系好正噶， 有几正啊？ 可以开麦，仲有资助， 即系我都有机会做电台节目。 系啊，总之我同你讲，申请 CIBS 你都可以成为广播人。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9、40季现正接受申请， 申请即上 CIBS.LTHK.HK， 截止日期6月2号下昼5点半。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 希望即系越多小朋友翻学嗰时系接种咗就越好啦，又唔可以话隔篱嘅小朋友接种咗佢唔接种，即系唔系呢种个群体免疫。接种疫苗咧，其实系保护自己嘅小朋友，就唔系话减低传染性啊嗰啲咯，而系话佢如果真系染疫嘅时候咧，就唔会有一个严重嘅并发症或者死亡咯。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QB 洪奇俊， 仲有我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开始礼拜二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吓见到阿土咧都已经咧系袒胸露臂啊。 唔係真係熱，有陣時熱，有陣時凍咧。呢啲天氣好難捉摸啊！ 嚇、 啊， 所以入邊就著件短袖，外邊著件褸仔。 係啦，我件衫都厚㗎，都冷曬。 今日都開心啊，因為今日咧見到咧陽光普照啊，好多人已經覺得咧哇充滿力量啊，真係。 係啊，同埋咧你漚咗咁多日落雨咧，嗰啲衫咧終於可以洗啦，即刻通風曬啊，成間屋。 我今朝落街食早餐嘅時候咧，聽到隔離阿姐姐話：哎呀，今日最需要翻工啦！你睇下幾好天，我想翻去洗被啊，浪皮。 想翻去洗被。喂，你可以落街食早餐咁 high 噶？ 唔系咁懒啊嘛，今日迟咗少少。 我知道，即系你落街食早餐，跟住再翻上楼咁样啊？ 唔系， 直接翻工啦。 问下，即系想知道你嘅即系出街嘅 logistic 啊嘛？因为自从咧呢一个东铁线港呢个通过海段 系 啦，咁啊通过车之后咧，而家大家嗰个出发嘅时间又唔同咗啦，个 routine 又唔同咗，有啲人转咗线啦，甚至有啲人咧就觉得即系方便咗、舒服咗咁样啊。 我啊。为咗今日啊， 我啊， 特登啊，我今日去搭咗港铁啊，试下呢个过海段咧，嗰个路线系如何？ 新生。 真係新生， 新生，新生。 我覺得特別多人搭車喎今日，因為我平時翻工嗰啲時間咧都算唔係最繁忙時間啦。咁我特登嘅試下咯，哇！係直情咧多咗一大堆人咧。呢堆人平時應該唔似係搭，唔好似搭車嘅喎，係突然之間好似咧嚟視察下嗰條路線嘅環境啊！ 你好似好歧視咁樣喎、 啊， 你 唔係啊，連個車廂裏邊咧都特別多人啊！即係譬如可能以前你都慣性咗咧，某幾個站咧會突然之間有一堆人要落車嘅，譬如九龍塘站咧。 一定啦，系啊，特别多人嘅。 而家咧，九龙塘站咧，你如果你自己有时咧，你唔信啊，你就诶冇嘢，冇人落车咁，有去揿下电话啦。咦，原来九龙塘站啊，系少咗好 少咗好多人，因为唔使转车嘛，直通。 系啦，直达去到可能过咗海先至转车咧，真系冇乜人落车。直情有啲朋友话咧。以前九龙塘站咧，一堆人落车，我就可以坐噶嘛。而家 sorry 都系冇位坐嘅。而家 同埋咩？因为嗰个卡数变少咗嘅关系，而都令到多咗人，即系集中咗喺个九卡车里边啊。 我都实质去问咗啲朋友啦，即系要搭过海段嘅时候咧，佢话咧，其实喺金钟站咧都几方便噶，因为金钟站咧虽然佢有咁多个咁多层啦，你会好多唔同嘅列车啦，但你都系一条电梯咁样直上，诶、哎、就可以搭翻过海线啦咁讲。但系今日咧有人试下咧就话，不如。我照喺紅磡轉咧都得啦咁講，但原來紅磡嗰個位咧，你上翻去以前搭翻去過海巴士嗰度咧，哇！我去咗邊度啊？我去咗邊度啊？人哋可能要到會展啊，你都未上到去頂啊！ 嗯即係好高，好真係好深嘅嗰度。 好深啊！原來話 係咁一有得一程過海咧，其實真係好令人羨慕。所以網民們咧都有話：哎呀，我覺得過海其實咧，而家香港仲有好多地方咧係同啲鐵路站咧係交錯咗，係一個好似三無地帶咁樣嘅。 好多，仲有好多。 係啦，譬如好近我哋嘅慈雲山。 系 慈云山真系唔系好近地铁站，最近嘅黄大仙 系，但系都要搭专线 van 翻上去。 系啦，每一次都要搭专线 van， 专线 van 又经常排长龙噶、哦。 但系佢哋啲居民好似习惯咗咁样噶，因为咧佢哋话有啲咧，如果真系见到排长龙嘅话，就行上去。 系啊系啊，宁愿 不过行到只狗咁样噶， 好急啊！ 系啊，行到只 dog 咁噶， 行落嚟会舒服啲嘅。第二个就系西贡，因为经常都塞车噶嘛，西贡尤其是假日嘅时候。 咁西贡要刮条隧道去到西贡先得嘅。 但西贡你又感觉上好似有多条路线走嘛，你可以行呢一个沙田嗰边啊，将军澳啊，好多位都走到。但其实西贡真系每日都塞，每一晚都塞车嗰啲人。 因为多人住咗好多，同埋我喺度谂西贡咧，嗰啲地方又唔知咩地啊，又好似山谷啊咁样咧，好似好难掘到。 你好熟啦，西贡你住咗咁多年。 系啊，好麻烦噶。 穿过咗山咯。 穿到系啦，可能系咁样。 系啦，第三个就系秀茂坪。 秀茂坪系啊。 都系 kick 脚噶 ，kick 啊， 系啊，虽然佢好多即系巴士啊，或者可以去唔同嘅地方，但你繁忙时间一定塞车。 系啊，同埋秀茂坪系多嗰啲公屋咧，有好多洞喺度咧，你之前一走嘅时候，十架巴士都唔够载啊！啲人 系真嘅啊，另外仲有咩啊？ 九龙城。 九龙城都有， 而家有嗰个宋王台咯。 系啊，但系佢话原来咧，你喺宋王台站，虽然地面有出口直出啦，但其实佢喺地下都系行到云噶嘛。 咁、哦、一定啦，系啊。咁、哦、你要谂下嗰个工程嗰个影响，同埋咧，即系你唔系话成日走晒啲行人噶嘛。虽然好多时候都就唔到行人，呢啲工程系一个咧大规模嘅工程，有阵时佢都想方便你噶，都想唔好行咁多层噶，但系冇办法啦，要掘地。 正面啲谂，起码喺冷气地方有盖行。好过喺出边日晒雨淋啊！ 有一度我自己 suggest 喺度啊， 薄扶林。 薄扶林即系香港仔嗰边咯， 系啦，香港仔都冇啦，其实。 哦，香港仔都系，哎呀，有而家有咗有南港岛线啊嘛， 南港岛线有香港仔嘅咩？ 有， 唔系海洋公园嘅啫咩？ 海洋公园，然之后有利东， 有 利东又可以半岛。 但系利东咪真系可以半岛，系咪啊？ 佢嗰边都仲有嘅，香港仔都算有 都短咗嘅， 少咗 近咗， 近咗嘅，近咗嘅，近咗。 近 近下咗咧， 第五个新蒲岗， 新蒲岗， 钻石山都要行到过去啊！ 但系佢话钻石山要行过起码十分钟， 系 十零分钟。 同埋咧，钻石山又系啦，喺个站入边咧，行到只 dog 咁样咧，先去到出口啦。出咗口之后咧，都仲要行到只 cat 咁样先去到。 我好多 dog 都 cat 到真 系。跟住深井。 深井系 深井嗱，你完全冇任何地铁站喺附近咧，最近荃湾 咁丁九都冇， 但嗰啲感觉上系嗰啲叫做 住宅区啊嘛。 即其实唔系，同埋你有咁靓个海景，你应该系冇噶啦，系嘛？ 好衰， 唔系啊，咁咩啦？海怡半岛都有喎，咁深井会唔会有可能咧？话晒屯门公路经常塞车嘛？ 咁啊系真噶，系啊系啊。 深井你可能真系要最快，你咪可能过到去即系屯门嗰边咯。 但其实你如果住屯门嗰啲人咧，系唔会搭西铁噶，因为。 屯門咧，你係 最遠啦，係啊， 你係去咗錦上路啊、元朗，然後先兜翻去屯門。咁、 啊、 如果我喺荃灣嘅，我梗係自己搭架車去屯門直接啲啦。 係啊，搭巴士咯， 巴士啊，係啊。 嗱，之後石蔭石梨。 石蔭石梨咧，其實佢係葵涌嘅一個支線嚟嘅， 係比較 是山上面嘅又係， 係啊係啊，上次去食米線嗰度， 米線嗰度啦，係啦，即係我哋要喺葵興葵芳轉車上去咁樣咯， 係、哦、啊，都係棘棘腳噶， 棘棘腳， 棘棘腳， 哇，棘棘腳添啊，今次係啊 ，double 棘啊，仲有白石角， 哎，白石角又 係 啊， 即係科學園咯，係嘛？ 我嗰日又係搭火車咧，經歷咗咧就係話啱啱嗰大學站出咧。哇！呢度一大堆嘅新嘅大廈係咩嚟嘅咧？我諗咯，原來嗰個白石角即係以前嘅科學園嘅位 啦。科學園係。 其實而家真係多咗好多住宅喺嗰度。 但係嗰度嗰啲咧又係即係 高低密度低密度。 超棘啊！因為咧佢除咗係冇港鐵之外咧，佢又淨係啲咁嘅小巴仔啦。咁同埋咧，佢嗰度係冇車位嘅，你揸車去咧，佢係逼你泊街犯法等抄牌。 同埋直情咧，我成日諗啊，哇！如果住喺嗰度嘅時候咧，夜晚你肚餓都唔知點算啊！ 咪硬捱餓 嘅咯。自己備糧 冇嘢食，即係冇乜超級市場嗰啲， 係仲有愉景灣。 哦，愉景灣 咁啊，嗰度又 即係欣澳咪得咯，搭車過去，唔係全港需要地鐵站嘅， 但係有啊，方便啲咯。 你馬洲嘅風啊，去住愉景灣咧，佢寧願冇噶， 即係搭船去啊， 少人啲啊嘛。 我爆咗去住邊添？喂，開始今日咩健康講？ 以信於一生一世為世，竭盡我才能。以勇意一生一世承诺，每日有善行，是团结创百年的光彩。愿宏志欠我力多千载，耶耶耶，童年亦可紧握理想，无限里不屈。方向有智慧，有勇气，一世分享，陪着你一生找理想，服务一生的小将，我愿你欢笑击掌，有三子敬仰。有伴一生一世维系，我热血一项，心火一点点经我传递，化做千分光，是团结去串联这意志，愿同往去照亮这海港。Yeah, yeah, yeah.童年亦可紧压理想，无限里不屈的方向，有智慧有勇气，一世分享，陪着你一生找理想，服务一生的小将，我愿你欢笑击掌，有三指极强。亦可紧握理想，无限里不屈的方向，有智慧有勇气，一世分享，陪着你一生找理想，服务一生的小将，我与你欢笑击掌，有三指敬仰。 红军百年的主题曲啊，作曲主唱都是咧 Joey， 听一听然都会把声啦，系咪啊？同埋头先播的时候咧，阿土文系咪 Joey 听系童军嚟噶？ 唱主题曲唔系一定系童军嚟嘅，同埋系咩童军要问翻佢先知，我都唔知道，可能佢系都未定。 系咯， 系啊。填词有梁柏坚，有最听嘅呢一首《信约》。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地貌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嗱，今日好歌献给你呢一只歌咧，就系我嘅一个慈恩师。 前 輩，好朋友，系啦，因为上个礼拜五咧就系何嘉丽生日啊，咁啊，我又贵人善忘啦，又唔记得点歌俾佢听啦，今日朱记得翻啊，翻嚟啦，我啲记忆， 好多听众都话今日嘉嘉生日啊，你快啲要点首歌送俾嘉嘉添啊， 但系佢而家呢个时间咧，因为佢而家有份工啊，同埋咧佢好似喺中，唔系就唔好讲地区啦，系啦，咁啊，咁佢咧食饭时间咧，佢出去出边搵嘢食嘅佢， 系啊，我经常都留意住嘉嘉咧介绍啲嘢食咧，都觉得咦几开心， 佢写得几好噶，同埋佢系。中肯同埋中肯同埋狠，所以叫中肯，因为佢弹就弹噶啦，赚就赚，因为全部自己俾钱嘅。 系，但系咧我都几中意咧，就系嗰个年代，啲八十年代咧，就系三个小神仙啊嘛，就即系阿郑丹瑞啦，加埋阿 林珊珊 啦、何嘉丽啦，一齐嗰个年代咧，佢哋好多啲精彩嘅广播剧咧，摆喺节目当中出现。 你有听嘅咩？ 就是冇得聽，就是冇得聽重溫啊！ 你唔使驚，因為港台係有得聽翻重溫噶， 可以 archive 聽翻噶，同埋呢啲咁經典嗰啲咧，佢全部有錄低噶嘛。嗱，今日揀嚟嘅咧，為咗慶祝咧何嘉麗生日快樂咧，就將佢呢一首同阿蛋哥嘅經典咧播多一次，就係、是、無可奉告，真真。 好嘢，揀得好啊！ 系哇，咁样咧，即系你话编导就系编导啦，无端端咁样赞个主持咧，系 但系无可奉告当其实系一个爱情故事嚟噶嘛，就讲到阿郑丹瑞咧，就是、爱上咗当其饰演呢、這、一个星演啊幼稚园教师嘅文文，即系何嘉丽啦。但系文文就话我忘记唔到我旧情啊，点算咧？咁 而林珊珊就扮细路嘅，我记得。 哇！ 咁啊，点解咧？嗰阵时我翻学又偷听嘅。 要偷听 嗰阵时好猛啊，何嘉丽，哎呀你中意啊中意啦，又咁鬼多耳夹夹点样咁样咯？ 但好中意嗰阵时嗰啲节录就话无可奈何的爱，无可奉告的情，哇！ 嗰阵时文案佢写得很好嘅，好有诗意，好有文采嘅。 系啊，呢、這个无可奉告系收录喺青春交响曲嘅时间啊，都系啲年青人嘅 target 啦。 我打电话俾你，讲咗几句你就收线啦，你变咗好多啊！点解唔同我倾落去？点解咁心不在焉呢？点解对我咁冷淡呢？点解我讲乜嘢你都冇反应嘅呢？ 从你不停的追问，你痴情的态度，令我停下脚步，还有。追求的心愿，我深沉想配合，但我难照做。 都几耐啊？去咗几多次街啊？有冇拖过手啊？点解唔介绍我识？有冇上过你屋企？有冇一齐听唱片啊？普通朋友唔会咁噶。寻晚你咁夜翻，系咪陪佢啊？我唔算太敏感啩。 究竟有没有这个人的啫？到底你想怎样？我付出了这么多，得返点乜嘢？你话我是正选抑或后备？我敢问下，不算过分啦。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息透露，行政会议通过新一届政府架构重组方案。据了解，改组后的政府架构会由现时的三司十三局增至三司十五局。另外增設三名副司長，分擔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和律政司司長的工作量。立法會研究政府架構重組方案及相關事宜的小組委員會將在今個星期五召開首次會議討論方案。政府專家顧問、中大醫學院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認為，隨著時間接種新冠疫苗產生的抗體水平會下跌，如果不打第三針，難以應付 Omicron 的相關變種病毒。對於有港大學者說，年輕成人患重症和死亡風險低，沒有充分理據因為推動疫苗通行證而奪去這個群組拒絕打針的權利，許樹昌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相信政府和很多人都不會同意。他說近期美國有大型研究顯示 T 細胞保護能力隔九個月就會下降，又指出打第三針可減重症和入院個案，很多國家亦用三針策略。他又說，如果60歲以下人士不打第三針而出現很多個案，估計內地亦不肯和香港通關。基督教服務處調查發現，護老者在疫情下面對恐慌和壓力，超過八成受訪的護老者出現抑鬱症狀，超過半數受訪者自評有中度至重度抑鬱。調查收回287份網上問卷，護老者年齡以45至54歲最多，佔接近兩成六，65歲或以上的長者照顧者佔兩成一，屬於以老護老一族，接近一半人有全職工作。調查發現，八成半受訪者自評有抑鬱症狀，當中超過五成有中度至重度抑鬱，近一成人經常出現或者近乎每日出現尋死或自殘的想法。調查又發現，護老者在疫情下常見的困境包括對隔離機制認識不足、欠缺正確醫療資訊，以及因應照顧長者而減少個人生活選擇。基督教服務處建議，由政府部門統籌各地區組織，按各區染疫名單派送防疫物資和日常用品。 美国总统拜登将在星期五抵达首尔，展开对南韩的三日访问行程，并在星期六与南韩总统尹锡悦举行首脑会谈。韩联社引述消息报道，拜登访韩期间可能会参观南北韩非军事区。报道引述南韩政府消息人士说，韩美两国正就拜登访问非军事区的方案进行讨论，外界关注他会否向北韩释放要克制挑衅的讯息。韩联社引述分析认为，如果拜登真的到访非军事区，将可更好地了解朝鲜半岛的安全状况，并在北韩可能进行核试的情况下，重申韩美同盟牢不可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13点，升462点，成交金额7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8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13点，升1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2蚊，升12蚊；美团170.5，升7蚊；阿里巴巴89.4，升咗4.8；比亚迪股份254.6，升17蚊；恒生中国企业70.86，升1.84；京东集团210.2，升10.2；招商银行45.9，升2.8。长城汽车是12.76，升1.32；快手70.8，升2.45；中海油10.9，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29.33，瑞士法郎1.002，加元1.28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04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3。日经平均指数报26,636点，升89点。港金报17,070蚊，升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54美元，卖出1826.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将军澳嘅宝顺路去翻英明苑方向，近住宝林北路回旋处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大车多啊。就是宝顺路去翻英明苑方向，近住宝林北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喺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另外有个渡轮消息提一提你噶，咁由于船舶机件故障啦，富裕小轮中环至红磡线嘅航班咧就已经取消咗啊。中环至到红磡线的航班就已经取消。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Hello, everybody. 我是 Lisa 啦，我在香港虽然有好多朋友啦，但是有次都会被你弄乌里啦。每个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被你好彩啦，我们每日都可以订到 Made in Hong Kong 啦，李志琼、超 B、罗敏仲啦、阿土啦， Made in Hong Kong 啦，沙拉马火。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多谢姜丽文声音演绎。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翻译事务所。 其实香港呢就不止中华白海豚的。另外其实还有一种呢叫江豚的。 他是 CIBS 广播人，来自香港海豚保育学会的 Vienna。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一起来找马儿。 因为大家其实都不是受过专业的训练在戏剧。而我们是全部都是呢边做边学这样的。 他是 CIBS 广播人，爱自由计划团员 Amen。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 Moment 的新年。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就一定会打赢呢场疫战，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我是 Gigi 严明熙，能够加入乐坛是我人生之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未来的日子我还有很多事要学习，我会好好努力和进步。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我的夫人姐姐好好啊，她帮我洗晒所有衫，抹晒所有屋，仲好干净添啊！ 我个女好乖噶，而家大个女咧做咩都自动自觉噶，执好自己张床啦，做好晒功课啦，食完饭会自己洗碗添啊！ 我屋企人好好噶，成日知我哋周围走啊，都特登嚟车我噶，车出车入添噶。 我老公真系好锡我噶，一出粮就俾晒钱我，哇！连佢中咗乐彩啊，都俾埋啲奖金我啊！ 我嘅只猫好乖噶，佢每日咧到我瞓觉时咧，再埋嚟攣住我噶啦。 我家姐好好噶，成日照顾我，又整嘢俾我食。佢系一个大好人啊 ！Made in Hong Kong， 好人好事好心理。 喂，大家习惯咗啦，逢礼拜二呢一个好人好事好心理咧，我哋一出 post 咧，已经有好多朋友嘅反应啦。 系啊，即刻咧去将一个礼拜咧，积积埋埋嗰啲好人好事咧，讲晒俾我哋听。 系啊，同埋唔使惊你讲自己嘅好人好事，系啊，你自己嗰啲都应该要讲，因为咧，其实我哋呢啲咧要感染大家嘛。 系啊， 咁啊，每人行一小步咁样咧，咁呢个世界就行多一大步啦。 系啊，同埋如果你怕丑嘅话咧，唔紧要。inbox 我哋都得嘅，我哋都收咗好多嘅朋友仔咧 ，inbox 留低咗好多嘅 message 俾我哋啊！ 嗱，我讲先啦，我自己咧就想表扬咧两个单位嘅，系全部嘅，咁啊一就系咧啲外佣姐姐啦咁样，咁啊点解咧？咁我有个朋友咧，佢就系、是、都系娱乐圈嘅人啦，咁佢都好活跃嘅，咁啊佢咧就有对仔女咧就成日都要人哋凑咁样啦，咁佢就好多年前咧就请咗个外佣姐姐，那个外佣姐姐咧就都几大只噶，几大嚿咁样嘅。但是呢佢其實好似喺菲律賓咧，佢自己都有仔女嘅、 嗯， 但佢又當咗自己一個僱主嘅嗰對仔女係自己親生嘅啦咁樣，咁、哦、對佢愛護有加啊，咁兼且咧佢都係萬能嘅，除咗煮餸好叻之外咧，咁啊湊小朋友又叻啦，送佢翻學啦，兼且咧又長袖善舞啦，又識得咧即係買餸啊、煮飯啊各方面啊咁樣，只不過亦都有一個好處就係咧。因为佢屋企咧就唔止一个工人姐姐嘅，咁样咧佢就着力咁样咧去凑呢一对嘅仔女啦咁样，咁啊到即系上两年到啦咁样，咁呢个外佣姐姐都凑咗成十年以上噶啦，咁啲仔女都大晒啦咁样，咁啊佢就要翻去菲律宾就一趟咁样，唔知即系搞啲手续啊、见家人啊、起屋啊咁样，跟住嗰对仔女咧好唔舍得佢啊。 其實佢真係離開咗兩三個月嘅啫，但係咧已經係咧一日不見咧，如隔三秋咁樣嘅啦。 係因為已經好似係屋企人咁，每一日都見住，仲要一齊相處咗成十年喎。 啊，仲要咧就係咧諗，通常呢啲情況，譬如啲仔女咁愛個高人姐姐，咁媽咪爹哋會呷醋噶嘛。我個 friend 冇。佢仲兼且咧，俾封大利是呢、這個高人姐姐咧，就翻去呢一個菲律賓。 哦， 咁啊，即系咧，大家 win win 啦，系咪咁開心啦？同埋都系咧，就系即系當咗屋企人一樣咯。 其實真系嘅，即系外佣姐姐咧，你諗下。佢都要離鄉別井嚟到香港呢度照顧你，咁、所以你都要對佢好啲咯，將心比己咯啲嘢係。 啊， 同埋咧都係要當埋佢係家庭嘅一份子。不過我知道而家咧仲有好多門户之見嘅，即係好多人話：哎，有高人姐姐啊！你廚房自己一個人食飯啦，咁即係嗰啲乜嘢？咁、我都知道係你其實可能想一家人，又或者你屋企有客人啊，咁你想自己去食飯咁樣，但係即係唔使餐餐都要去自己一個人食，或者自己送頭送尾啊咁樣，你可以俾佢自己煮啊，又或者即係大家一齊食啊，大家可以即係促進下呢一個感情啊，或者即係講下啲生活上面要做嘅嘢俾佢聽，咁都 OK 啊，係咪啊？係 咯，傾下偈，了解下對方，尊重好重要咯。係 啊，即係學 TV 話齋，你自己切身。处嚟谂下，如果你啊要离乡别井，去到一个陌生嘅家庭去工作，仲要嗰一份工咧系24小时， 系啊， 即系除咗瞓觉8个钟咧，唔使做之外，其余嘅时间都要做，即系对人好啲呢一个咧系即系会有一个功德嘅。另外有一个咧就 系 我自己亲身经历嘅，咁我呢啲生果之王嚟噶嘛，咁啊即系马骝嚟噶嘛，就成日都去咧即系买生果咁样嘅，咁我就会咧拣下边一档靓啊，边一档 OK 啊咁样，咁我近排喺呢个大角咀区，有一档生果咧就佢都几靓嘅，咁然后咧我就问咗佢啊边个系老细咧，咁原来卖开俾我一个咧个女仔，佢话我唔系老细你嘅，我系打工噶，嗱老细就系呢一个一个即系年纪大啲嘅哥哥咁样啦，跟住另外咧仲有佢老细个仔咁样，原来咧。是两父子档，然后请人就是去做。点解我会觉得佢是好呢，就是呢佢永远呢将嗰啲零头全部唔收。 哦、 譬如你买波子提子啦，咁样你而家要磅㗎嘛，一磅88蚊咁样啦，即係收你85啦，即係嗰啲咪几嘢咁样啦。咁有时呢然后呢即係代下之后啊靓仔食食芒果㗎，送个芒果俾你。 芒果 好喎、啊。即係呢可能啲人话人哋做生意梗系咁样抛砖引玉嘛。佢肯抛嗰个砖先得噶， 系啊， 即系佢肯令到我开心先得噶。同埋我咧，因为我啲咁嘅鬼样咧，我俾10000个人呃过噶啦，咁我又费事同人哋闹过咁样。即系你嗰啲人，咩烧鹅髀濑，佢都同我讲话，骨好食啊，啲烧鹅髀咧最紧要系骨，唔好食肉。即系你咁都讲得出嘅，即系我样已经作住系水鱼，已经俾人揿过好多次。突然间见到有一个咧，即系咁有誠意嘅生果檔咧，真係好希望佢生意蒸蒸日上，同埋咧呢兩父子咧，真係拍檔得好好，因為咧。个仔仔好慷慨啦，个爸爸亦都系。 系，同埋我好惊咧，头先你讲话有啲人咧好中意，佢抛砖引玉啫嘛，佢引你啫嘛，即系有啲人嘅心态系咁样嘅， 负面啲啊， 永远都觉得咧，人哋呃你噶，人哋氹你啫嘛， 想做生意系啦。 其实点样咁谂人啫？人哋就算人哋系唔系啊，人哋都愿意去付出少少。我送个芒果俾你，我芒果都系钱嚟。 系啊，芒果都系成本嚟噶嘛。系啊。 唔系，同埋最紧要系你肯落答，你肯受，咁咪得 咯。系啊， 关你其他人咩事啫？ 系啊，即系我都觉得好正嗰个生果，同埋我觉得个生果档有一样正咧，就系佢好干净，佢啲嘢执得好整齐，好整齐，同埋咧唔会呃我啊！即系譬如因为我成日食牛油果噶嘛，咁牛油果你知佢死人样噶啦， 好难估 佢系熟唔熟噶嘛，咁啊会嚟买揿佢咁衰噶嘛，系咪先？咁啊同个哥哥讲啦，我同哥哥讲，喂，我听朝早餐要食噶呢个牛油果，喂，但系呢个都要等一日，系等要第后日先食得唔得啱啊？即系嗰啲咁样， 会讲真话 呢个 系 好好啊！ 好遠啊！真 係係啊！遇到呢啲好嘅生果店嘅老闆真係好好啊！ 買多啲添啊！ 嗱，今日我要多謝嘅咧，就係有個同事托我幫佢多謝嘅，多謝一位的士司機啊！點解咧？佢就話上星期咧，知道即係暴雨啦，大家要搭車要翻工嘅朋友咧，通常咧都會轉搭的士嘅。 係。 你能夠喺落到樓下唔使濕個身，已經有架的士停喺度，係幾咁幸運嘅事咧？呢位 幸福啊！ 係啦，呢位同事就仲要落到樓下遇到係新淨嘅嗰啲大架電動門嗰只的士，佢 我最愛 係啦，佢已經9秒9笑曬咁衝上架車啦，咁架車咧又開門俾佢上咗架車之後咧，個司機就同佢講：啊姐姐，你想去邊㗎？因為咧我其實就接咗一單輪椅嘅即係單啦。 我就唔要喺呢度附近等佢㗎，唔能够走㗎咁样。跟住呢，咁我呢位同事就好失望啦，就准备即係哎呀又要淋雨落车搵车，佢就话，跟住个的士哥哥就唔係咁嘅意思，嗱我而家呢就唔使钱兜你过去地铁站。你呢因为而家落雨好难等车㗎，你斗龙嗰边呢有塞车喎，你返公司嘛係咪返去广播道嘛，好塞㗎，你不如转搭地铁，如果你真係唔想呢，我兜你过到去地铁站嗰头附近嗰度呢又有盖嘅的士站，你可以喺嗰度呢唔使揼雨咁样。 哇 好好 好好 喎、啊、呢个司机真係好好人。 我知道你个同事系边个。你咁讲啦。佢嗰啲地形我知佢住咁应该系嗰个啦。 都系嗰个啫。 所以好多的士哥哥其实好细心同埋好有爱心啊。 係啊，我以前住大埔嘅时候都识到一个的士哥哥，又系绿的嚟㗎，佢叫童生咁样啦。咁我见到佢嘅时候见到佢咁鬼乾淨嘅车咁样啦，我即刻攞佢嘅电话啦咁样。咁每次喺新界搭车就会 call 佢啦，每次都系一个非常好愉快嘅经历。 哎呀，真系开心啊！ 系啊，呢个司机正喎。 呢个司机叫阿 Alan 哥啊，佢 Alan 哥 ，Alan 哥， 仲要咩 ？Alan 哥有 taste 嘅，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Very good 啊，系啊，同埋咧，即系做新嗰啲，即系吓，即系车长大哥咧，佢叫 Alan 咧，系唔会嗌叫 Alan 嘅，叫 Alan。 Alan 哥，系啦，我 伦哥咁样，系啦， 嗱，你嗰个就的士大哥啦，我呢个咧就巴士哥哥。点解咧？因为你知都话啦，落大雨。咁呢个时呢，即係你落大雨嘅时候呢，你拎住把遮，你行路行得慢少少，你又唔想跑落去啦。咁我有时呢都真係嗱，隔到最蚊嗰刻呢我先去巴士站嘅。咁啱啱个呢就见到，哎呀弊啦，个巴士到咗站啦已经。咁我但係呢仲有成条大嘅大直路咁样 嘅。 大嘅大直路啊，真係好大㗎喎。 好大条路。 大嘅大直路。 即係直情你嗰下呢，你个弊啦，个巴士要走啦。好彩我就望到有个乘客上緊車，咁我呢就即刻跑出个马路度呢，喺个车前面系咁截系咁截，我见到司机大哥 咁喎你。 唔系，咁我哋啱啱靠边咁 样。边位。 即系我要话俾你，我真系嚟緊跑緊，我见到司机哥哥呢已经开始个太呢扭緊扭緊喐緊㗎啦，咁讲。咁佢真系啱啱好呢拧返你个头嗰个时望一望到我，跟住之后停一停。等埋开翻个门，慢慢等我，因为嗰条路咧，我谂我跑都要一段时间仔嘅。 佢见到你， 佢见到啦，咁佢就即刻停一停低，上埋车，咁我即刻上车，跟住讲声。唔好意思啊，哥哥，多谢晒你 啊！ 嗱， 双方面啦，咁我哋真系做乘客嘅，梗系希望个司机大佬或者车长等埋我哋啦。但系如果真系你系真系跑落嚟，即系追车嗰一个，你见到个车长系真系等你嘅时候，你行快两步啦，就唔好喺度再滋滋悠悠啦，咁样啊，然后上到嚟，好似阿超 B 啲咁嘅礼貌嗰啲，讲声唔该，麻烦晒咁样。 系，因为人哋唔系老凤等你，原来个车停咗喺度，已经上完客落，你系你未嚟到个站啫嘛，咁讲。咁所以我觉得有时呢啲位咧。就即系你点都要多谢人哋， 系呢个系态度问题嚟嘅，即系你正面人哋咪正面咯。 系啊， 咁你嗰日有冇迟到啊？ 梗系冇。 咁下次预早啲出门口，同埋你个 app 你睇住架车几时到，咁咪唔使。 我教好咗噶，够一分钟噶嘛。 知整啊！ 咁系阿超 B 出门口系好耐，同佢去旅行都知啦。 系 系啊，夜晚瞓觉敷十个 mask 咯。 得几灯，一切一切伤心，自己灯闪过闪过的灯，等等，我不想太粗心，等等，多等我天真，早到餐搞次心有不甘，早到一可以一切不侵，真真，我所以开心，真真，我懂了又再好音没意思，让我打打坏主意，胭脂水粉小女子，腰纤腿又着新衣，又再好。音没意思，换个新的坏主意，伸出手板讲你知，找到感觉再开始。好想一刻变留恋，好想一笑变如烟。Alright， 差的东西一手拿遍，好的天气在前面，好的天使未厌倦。Alright， 差的根本不想过。早到餐假设哭笑不分，早到一听见温暖声音，真的我一秒飞奔，真的有心跳又再好音没意思，让我打打坏主意，胭脂水粉小女子，腰纤腿又着新衣，又再好音没意思，换个新的坏主意，伸出手板讲你知，找到感觉再开始。 呢一个 beat 喎，呢个 beat 系边个整嘅咧？就系、是、JNY Beats， 黄君仪 Koey 嘅 Good Vibes Only。 好，喂，咁我哋上个星期咧都有好多嘅听众咧留低咗啲好人好事同我哋讲嘅，咁啊呢个读下先， 讲翻先啦。 咁啊，朋友咧就话主持人你哋好啊，佢话要好多谢我哋呢一个节目咧，俾咗佢一样嘢啊，因为原来自从系去考牌咧，考车牌开始咧，用车啊就已经开始听电台，就成日听住我哋啦。 哇，好有品味， 系啊。 因为觉得我哋嘅节目做得好好啦，咁想讲咧就是、可能上星期有一个嘅大城市小故事嗰 part 咧好感人啊，咁而且令到佢咧谂翻起以前细个咧几唔听话、几唔孝顺嘅事，好有共鸣添。咁可能再加埋上个星期嘅天色啦，边揸车边听嘅时候咧都眼湿湿咁样啊。佢话其实除咗我哋平时嘅古仔之外咧，我哋谈笑之间咧，哇都带出咗好多谂起以前嘅情怀啊，甚至咧我哋分享嘅歌咧，佢话作为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咧，好有共鸣咁讲。 我知佢讲边个故仔嘅，上个礼拜我记得系应该系赌饭糊嗰个故仔，即系煮饭俾你赌咗个饭嗰个咁样，因为嗰个系真人真事嚟噶。 嗰个真系都相信有好多后生嘅小朋友都唔明白嘅呢个道理系。 系呢度位听众佢就话：各位主持人你哋好啊！记得咧四年前喺一间超市排队俾钱嘅时候咧，嗰位女嘅收银员咧就唔小心打烂咗客人嘅要买嘅一只酒杯，咁就戒到自己只手咧流晒血。 哦， 咁当时咧呢位嘅即系收银员咧，佢就求其攞啲纸巾咧就即系止咗血，系啦，咁好狼狈。咁因为呢位嘅听众咧，当时咧就随身都有带住几张嘅即系胶布，咁佢咧就即刻帮呢位嘅收银员咧贴咗胶布佢止咗血。咁咧佢就讲咗好多次多谢，后边排队嘅客人咧都因为佢呢一个行为咧就拍手叫好，搞到佢好唔好意思啦。直到上年啊，喺同一个集团另外一间超市咧又遇翻呢位员工，咁当时咧大家都戴住个口罩啦，但系呢位员工仍然认得出呢位嘅听众，佢已经唔记得咗呢件事啦，但系听众已经，咁佢就话咧。呢一个嘅收银员咧就好大声咁用呢个卢森堡文啊，即系卢森堡语咧就表扬佢，因为呢件事咧喺卢森堡度发生嘅， 系啊，梗系啦，即系其实我谂啲即系收银姐姐咁样咧，即系遇到衰嘅客人好多噶嘛，机会好多，但遇到好嘅客人系机会少噶嘛，所以咪记得咯。 然头先个 message 咧，攞最重要嗰段啊，佢话咧特别想赞咧就系李志刚 啊， 因为佢话你好专业啊，听呢个节目咧六七年咧都觉得咧你紧守自己嘅专业啦，即系工作嘅。范围啦，咁讲啦，佢话好多时有啲敏感嘅时间咧，你要保持中立啊，好专心去做节目，好值得欣赏同埋认同嘅，咁讲。 多谢大家先， 系。另外一位听众咧，佢就话啦，上星期六咧，原来喺呢一个咧尖沙咀码头入闸嘅时候咧，先至发现咧，哎呀，点解个八达通套里边咧，将八达通唔见咗啊？ 哦， 哎呀，都唔知去咗边度啦，咁讲，咁只好咧就去买票啦，系咪先？咁买完嗰个票入到闸之后咧，竟然有位女士咧攞住一张八达通，就系话俾嗰啲职员就话，我喺楼梯嗰度执到啊，同职员讲咁讲，咁啊即刻，嗰张系我嘅张八达通，咁样就好多谢呢位朋友， 执得翻真系好好啊！呢度都有位听众啊，佢就话咧好快端午节啦，有一个即系慈善机构咧就送一啲社会健康扫帚啊俾人啊，咁啊由啲基层嘅女士咧亲手新鲜制作。咁話喎， 係另外呢邊有啲朋友咧話，上星期咧去咗一間咧電話卡嘅鋪頭啦，有幾個人排隊啦，但係得一個人做嘢啊。雖然排咗好耐，但係個服務員咧不但止冇發脾氣，而且仲咧解釋得好詳盡，客人咧不停咁樣問問題咧，佢都好有耐性咁樣答，真係要俾個讚佢啊！ 係啊，呢啲客服嘅係應有嘅一個態度嚟㗎，係啊，即係呢個要表揚啊，真係要 係啊！呢度呢位聽眾應該佢要讚自己嘅，因為佢話咧有一位嘅坐輪椅嘅伯伯咧就想入 lift 啦，咁咧就夹住咗呢位嘅听众，咁就叫佢咧帮手推佢入 lift， 然后仲帮佢揿埋楼层，先至俾佢走。 咁都 OK 啊，系咪帮助有需要嘅人？ 系啊，我都见到咧网上面咧都有单新闻咧，都几咁感动。就系讲到话咧，有个巴士司机哥哥咧，就可能行错路啊，佢唔识嗰条路线图啊，咁就啱啱咧就本来去紧天水围嘅路咧。去到一個位 miss 咗，冇入到大欖隧道啊！咁點算咧？咁你就行錯咗路啦！咁你啲乘客咧，正常咪可能會搞錯啊，唔識揸車啦、啊！但竟然好多嗰啲巴士迷即刻教司機哥哥唔使驚，我教你點樣行。咁啊兜翻一條啱嘅路，雖然兜去青衣啊，最後又兜翻去天水圍啊。嗰、那個雖然嘅路程咧，可能多成兩個幾鐘頭，但係 嚇、多咁耐， 即係你可能兜嚟兜去啊。 但係唔係喎，如果 miss 咗大欖隧道，可以行屯門公路噶嘛？ 咁我唔知佢可能因為你嗰啲路線唔同咗咧，咁可能啲乘客都要搭翻咁樣。 因為佢話呢一架嘅即係巴士咧，就係即將退役啊，咁所以佢架車上面咧，其實就有好多即係巴士迷啦，就喺度即係係啦，即係留念咁樣。咁於是呢班嘅巴士迷就即係發揮佢哋嘅即係自己嘅人腦啊，就揾翻個地方點樣教個司機。 咁即係話呢個錯有錯著喎，其實都係一個錯摸，咁令到大家可以咧即係遊車河 啊，坐耐啲啊。 上海新增的本土个案之中，除了46宗是早前的无症状感染病例，其余感染都在隔离管控之中发现。美国警告来自北韩的资讯科技雇员正是透过隐藏真实身份试图在全球科技产业取得合约工作，目的是规避美国和联合国的制裁，并为北韩发展核武和弹道导弹的计划筹集资金。美国国务院、财政部以及联邦调查局发表一份咨询报告，表示北韓在世界各地派出數以千計 IT 人員，利用客戶對開發軟件和流動應用程式等技術的現有需求，從包括北美、歐洲和東亞在內的僱主獲得自由工作合約。報告說，這些北韓僱員主要駐紮在中國和俄羅斯，少數在非洲和東南亞展開活動，他們會假裝來自南韓、日本或者其他亞洲國家。美國官員列出僱主應該留意可能是北韓僱員的信號，包括他們會拒絕參與視像通話，以及要求以虛擬貨幣收款，又提醒僱用這些北韓工人的公司可能會因為違反制裁而面臨法律後果。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84点，升533点，总成交金额79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1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86点，升9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5蚊，升15蚊；美团173.4，系升9.9。阿里巴巴90.1升5.5，比亚迪股份254.8升17.2，恒生中国企业71.16升2.14，京东集团211.8升11.8，招商银行46.15升3.05，快手70.95升2.6，长城汽车12.7升1.26，中国海洋石油10.9升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708，瑞士法郎7.844，澳元5.504，加元6.122，新西兰元4.974，欧元8.204。每百日元对港元6.0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97。日经平均指数报26659点，升112点。港金报17110蚊，升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8.41美元，卖出1828.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将军澳宝顺路去宝林方向，近住宝林北路回旋处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富裕小轮有船舶机件故障，来往中环至到红磡嘅航线咧，航班系暂时取消咗噶，直至到另行通知，乘客要留意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近住兆辉台那段比较车多缓慢。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清水湾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四点钟，沿住清水湾道去西贡的车辆是不能够左转西贡公路，要改经近住大学道的回旋处和隧道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荃湾翠峰台二座、荃湾影日湾三座、马鞍山雅景台二座、大埔怡雅苑怡亮阁、将军澳富宁花园一座、葵涌葵兴村兴日楼、沙田花园城雅翠苑、沙田银禧花园七座、青衣浩景湾十座、大埔运头塘村运来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疫情肆虐，大家打咗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嘅沉重压力。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佢哋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新冠疫情为本港嘅医疗系统带嚟巨大嘅压力， 佢想去睇医生都有困难，因为公立医院已经超过饱和添。 为了令病人可以维持安全和有质素的医疗服务，遥距医疗成为了疫后的新常态。 有些病人真的急需要，同埋法例上面都不容许他出界。 今集请来医疗行业的专家来跟大家讲下遥距医疗，期望未来亦知蜕变。星期三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QB 洪其俊， 仲有我阿土 Lady Hong Kong。 今日呢一位嘉宾咧，我自己暗哑底咧安咗个花名俾佢嘅。 咩啊？ 但系佢都唔知嘅。 吓咩咧？ 谷姐。 哎呀，我都 系啊。 谷子乔，谷子乔。 阿梅啦。 阿梅，唔好意思。但你唔系关高英啊，你系咧谷子乔。不过我都系心里面讲，即系好少咁样嗌你嘅。 冇啊冇。就未就冇。Hannah Hanna 谷子喬，喂，咁啊，聽講話你好耐冇試過即係出新歌嘅喎， 耐啊，其實即係劇集歌以外，我沒完沒了好似都年幾 一年到，年幾前， 係喎，好耐之前啊，係啊，所以今次都好開心可以再宣傳新歌。 呢隻就係獨立歌嚟㗎啦，即係唔會同劇集有關嘅。 獨立嘅系啦，自己歌嘅系啦， 就系叫做呢个爱慕余地， 系啦系啦系啦， 爱慕余地讲咩咧？即系冇余地定点啊？ 唔系咁咯， 就 系 咁啊！但你本身系咪一个咁嘅人先？你系咪嗰啲系爱一个人就爱到尽嘅， 粉身碎骨咁样冲去爱情嗰度？ 幻想中系咯，自己实际唔知做咗几多。 你住先，你而家系幻想中嘅爱情啊，定系实质有个爱情先？ 哇，好复杂啊！呢个问题。我幻想我自己是咁嘅人，系啦，现实我就唔知道 爱慕余地嘅， 系啦系啦， 即系会将我唞埋去嘅。但我觉得你又好似唔系，因为你系有少少理性嘅，谷子喬。 少少咯，但好跳嘅，好跳痛嘅，即系我一系就去到好尽，一系就唔去嗰啲咯。 第二只靓仔咧，咁啊投降啊，呀咁靓你一个。 靓仔系开心噶， 喂，但系你系中意靓仔啊，有才华定系嗰啲有钱定边只先？你 我中意好人， 好人 点样答你啫？唔通话我中意有钱啊咁啊？ 我要有钱个， 样样都要。 我中意好人，真系 好人， 即系要好咯，个人我唔理。 不过佢几好噶， 讲咩？ 我同佢做过嘢，佢真系几好人嘅，好 OK。 我哋话谷子喬好人系咪？ 好人，好人， 成日撞到谷子喬噶啦，系啊。 好的定义是咩？即系要孝顺啦，定系 心地善良？ 呢个好紧要， 同埋即系真诚真挚啦。呢啲好难嘅呢、這个世代。咁啊，即系我觉得呢、這个系我嘅几中意嘅对住嘅人咯，系 啊，好人 啊。咁啊，恭喜你喎！ 好人，我身边都好多好人， 系希望尽快揾到。 系嗱，今次呢首《爱慕余地》咧，听闻你就换咗个全新嘅班底，同你以前嘅接触嘅班底完全唔同。 系啊，唔惯嘅开头，即系会好怕丑咯。我仲记得我入房嘅时候， 入房 嘅时候， 超边你入房就俾人照肺，系啦，谷子喬就系录音室。 我好紧张嘅，跟住佢笑我，你阿 Randy 话你紧张咩？我好似第一次咁，好紧张啦，我未准备好啊咁样。咁都反而系其实系录音过程系倾偈多嘅咁样。跟住佢话我都想听一下你把声咁样，即系好清晰喺即系录音咪后边嘅声咁样。咁就用咗好多时间去听，跟住先去录咯。 哦，即系不停去唱呢首歌咯。 定是傾偈啦？ 都有，其實都有，真係佢花咗好多時間去，真係好想去拆解我把聲咁樣咯。跟住佢要搣甩我所有我嘅習慣咯。咁所以錄音就每次我一唱佢，唔係唔好咁咁樣，唔好咁唔好咁咁樣不停不停。 喂，咁即係 talking to middle air 嘅喎，即係窒住條中氣嘅喎。咁你唱歌係咁樣唱到一半又俾人窒住咁樣？ 唔係啊，第一個字已經停啦。 咁即係好，咁點啊？好難發揮。 唔係佢話你要變咯，你要改咯，改咗先咯，變咗先咯。 但係你改唔改到先同埋 改到出咗嚟唔係啊，完全唔係之前自己啲嘢嚟。 但你肯改嘅， 我肯噶，我想噶，我想試下唔同嘅嘢，同埋即係難得揾唔同嘅監製啊，或者音樂人就係想睇下有冇啲即係其他嘢發生咁樣噶嘛。 係，但係搣甩咗啲即舊有嘅嘢，你會唔會都有喺嗰個錄音嘅過程會有啲冇安全感？ 會，梗係會啦。我唔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啊嘛。我話 Randy 我做緊咩？佢得㗎啦，你唱啦咁樣。 因為慣咗呢一個唱歌方法。 係咯，咁啊，但係出咗嚟就自己唔習慣嘅，覺得好似好高音喎、啊、把聲，或者好。怕人哋即系怕平时听开我唱歌嘅人唔习惯咯，好多人都话唔认得噶，其实把声。 咁啊，好多有一个新嘅自己嘅 sound， 慢慢开始有啲唔同嘅转变咯，希望可以。 咁会唔会即系今次试咗个新嘅班底就哇好兴奋啊！我要再下次嗰啲歌全部都有新班底先， 又系真实 派，系咪？其实咁啱，因为我同 Randy 系即系咁啱节目识咁样倾开偈，就觉得啊，我哋音乐上都几。投契咁就睇可唔可以一起去喂，我哋做首歌啊咁样嘅。我觉得最紧要夹咯，都系要舒服咯嗰件事。 因为 Randy 其实佢唱歌都得噶嘛， 又靓仔， 又靓仔系啊。咁佢有冇俾到咩意见你？又你改咗啲乜嘢咧？其实 好多，即系可能我以前一直好多时候用 chest voice 啊，即系我好。 低沉啊喺里边啊，咁佢而家就话你系喺出边， 要放翻出嚟啦。 即系个 placement 咯，我哋俗称嘅 个摆位， 摆位啦，要高啲出啲咁样，咁啊慢慢再练下，同埋咬字要留心少少咯。即系佢会觉得你唔好感情行先啦，你试下，你试下咬文嚼字咗先咯。即系佢会反而会狂想呢啲嘢咯。 嗯，咁即系其实颠覆咗你唱歌嘅方法噶咯。即系其实你一开始就可能冧沉嘅感情， 系啊，喊咗先啦。 喊 咗佢先，咁但系而家佢话冇啦，咁反而呢一首歌咧就冇感情咁长嘅，其实系， 即系可能系即系 冇乜谂感情嗰样嘢， 即系欲哭无泪嗰种， 直情冇啊， 冇泪， 冇泪添， 唔喊啊， 唔要啦， 唔要啦， 系啦，大唱出嚟又有啲嘢咁样。 嗱，今次呢一个爱无余地咧，即系班底上面除咗揾咗阿周石汉之外啦，你个 M V 都揾咗阿海，就阿杨朝海， 阿海道 系海道。同你就喺入面就演情侣啦，其实都几写实，几似系即系歌手或者明星佢哋嘅生活噶， 系咩？ 系啊，都系怕俾人影到啊，跟住喺背后做背后嘅女人啊，你系咪呢一种咧？ 即系个 M V 个古仔都系讲背后女人嘅， 系啊，即系话其实。为爱牺牲咯，冇自己乜都冇咁样噶嘛，开头即系好卑微噶嘛，个 M V 里边咁样，咁但系最后都嗰啲叫咩守得云开嗰啲咯， 即系修成正果， 正果咯， 系啊，咁你会唔会系冇自己嘅咧？一拍拖就？ 我好自己，我就系太自己， 太自己。咦，我冇可以同佢做 friend 喎，我都系 自己得， 我都系超。如果冇咗自己，我搵冇人啦。 但系你会唔会即系愿意做背后女人嗰只？即系如果我遇到个男朋友话，得噶啦 ，Hannah， 我养你啊，系啊， 想公开， 你咩都唔好做啦，你匿喺我后边，但系我爱你嘅，咁得唔得咧？你接唔接受到？ 唔得， 唔可以， 点解啊？我会问原因咯。 吓，个原因因为我系总统，我系某一个地方嘅总统， 我有钱， 我有钱。 咁点解我有咩问题？ 我唔想话咩 太好，我唔想俾人知道， 我唔想破坏我哋之间。 呢句系男人嘅大话，当然你呃人唔系，一定系真爱。是不会这样。 哦，即是你都要是公开的。 不是说公不公开，是不需要这样去 收收埋 收埋，好像不见得光那种感觉是很恐怖。 是啊是啊，我都觉得是的，即是很无人啊。 为什么 你当我是什么啫？ 除非你真的好像某些人是什么第三者，或者 是啊是啊。 即是我觉得哎那些人什么。但是我是正正常常一个人，我觉得没需要去。 同埋好唔尊重即系对方咯，同亦都唔尊重之间嘅感情，两个之间嘅感情， 系啦，所以就 我唔会咁嘅对你，阿谷姐 公开我， 公开你，公开你， 公开我个名， 我好相信佢都唔会嘅， 我都相信佢唔会噶， 你信唔信啊？ 他相信你啊，不会不公开啊。 因为我其实很少讲自己私生活的，即系你见我 social media， 很多人都说你好像不讲自己的，我是比较少，我不懂去怎样去讲自己私生活的东西，所以我没有刻意讲我自己的东西，即是工作，我通常讲工作多。 那你通常会不会跟自己的妹倾的呢？ 感情生活， 各方面工作啊、感情啊 ，whatever 啦。 我都少嘅，我系报喜不报忧嗰啲人，即系我系中意一讲讲开心嘢啊、笑啊就算咯，即系好少讲啲烦恼嘅嘢咯。 得啦，咁我就可以做 friend， 我同佢一样嘅原来。 系， 所有嘢咧， 咁你唔开心咪讲出嚟冇意思。 你真系大家姐嚟嘅， 你系啊， 你系大家姐嚟嘅，你因为你可能即系你担起头家嗰种感觉咧，我要撑起嗰一家。 好无谓咯，即系我唔想自己有一刻系要需要。嗰啲叫咩？訴苦啊，其實。 哦，咁你係咪嗰啲即係直情即係反而同屋企人都係嗰啲？我唔想話俾你聽，我幾咁辛苦個工作。 冇講過，從來。 即係全部都係我好開心啊！今日又唱一首新歌，今日拍咗個廣告，好高興嗰啲。 係嗰啲。係呢啲。 你會唔會夜難人靜，會突然間 喊㗎？ 我真係有㗎，即係其實都有壓力嘅。 好容易睇戲聽歌會喊，好容易咯。一嚟就喊，喊成套嗰啲。 系咩？会唔会睇《逃学威龙》都喊噶？睇笑片都喊。 佢又冇嗰个位，我又喊，我又未去到呢啲。 你《逃学威龙》你都喊到，你真系几好嘢。 精武门又喊门。 即系啲感动戏啊，或者啲好励志啊，所以我睇动漫会喊得好犀利，即系我觉得好感动、好勇敢嗰种，咁我就会喊。 你都勇敢啊！你都勇敢同埋好感性添啊！喺个眼 中。多谢。 系啊，咁不如一齐听下呢一只啦。阿谷子乔咧改咗唱腔嘅呢个新。 信过啊，爱无余地。 尽气数拥抱，放任余生进可，只知真爱不需退路，抛弃前行脚步，当背后女人倦透都鼓舞，宏愿是你安好，但愿你看随传随到，即管细数。你要是满足，我为你可任意去改造，总后路。就算无人理解，都已付出到，无余地再好，为求得到情人抱紧，前途都可当作陪衬，只想得我快乐。陪伴下半生，难挨都可抬头叹忍，爱着你吻的过分狠，可知我力气快耗光，只想你一吻。前途都可当作陪衬，即使早及晚来至今，连待你好也夜你真狠，难挨都可抬头强忍，爱着你吻的过不狠，搞死我力气已耗光，可否再一吻。 幾好喎，嗰啲一個改變。 你係中意個 type 嚟嘅？ 中意嘅，係啦，同埋就真係覺得好高音咯。谷子喬愛無餘地攞幾多日啊？ total 五日，係啦，都開心嘅，因為佢真係好肯去花時間咯，即係覺得佢好有心啊，令到我都。好有心咯， 要做到佢嘅要求，但系你用咗五日，但系你哋以前嗰啲剧集歌一日六五首噶嘛，其实 都系早午晚咁样咯，真试过嘅， 着紧古装都要录噶嘛， 试过早午晚三个歌手，应该都我谂最劲系 三首，三個 嘅。而家變咗五日錄一首，咁都幾好啊！慢工出細貨， 好犀利啊！好大轉變啊！ 啱啱都問 Hannah， 即係會唔會驚？因為呢首歌都上年八月錄啦。如果要去唱 live 嘅時候，會唔會攞唔翻嗰個即係阿 Randy 同你講嗰個精髓？ 會啊，學自己啦，佢叫我，你學下自己咯，進根咯，係啊，當好似聽緊另外一個人唱歌咯。 cover 歌咁， 我已經唔記得咗。我琴日都係自己有 cover， 我都 post 咗上去，我都覺得啊，都跟到啲嘅，都似嘅咁樣咯。 但係好嘅，其實一個歌手即係你唱咗一段時間歌啦，即係有第二個聲，第二個聲。同埋你自己聽到好似要第二個人唱嘅，咁即係起碼有第二個你都其實係一件好事，新鮮感啊， 係啊，新鮮感咯， 係啊，睇下呢一個嘅經驗可唔可以再擺在另外嘅歌嗰度咯， 係啦係啦係啦， 係啊， 即係除咗唱新歌咧，最近啊 ，Hannah 仲有一個新嘅身份就係、是、星夢 Junior 做咗呢一個訓導主任喎， 明明人哋系天使嚟噶嘛，我都话做乜人做魔鬼咧？跟住佢话冇人做魔鬼啊，咁就系我做。佢话系啊，好大重任啊，咁样就要佢有时都逼我闹，即系唔系闹嘅，即系管啊，唔系啊，唔系意见啊，系管束佢哋。 真 系好似学校嗰啲训导主任咧，再做唔好就记过，记够几多个咧就 foul 咯，吓佢哋嗰阵时开头，跟住有啲吓到喊嘅。 梗啦，我都想喊啊！你记我过嘅话，系咪先？同埋一定会对你即刻唔系咁中意我。 系本身好中意我噶嘛，佢哋咪都中意。我都话诶，即系跟稿啫，跟稿啫咁样咯。 即系又叫做咩？又有黑面，又有白面咁样啦。 系啦，我话嗱，嗰啲就唔使惊嘅。我话你做好自己咧就得噶啦，唔惊记过嘅咁样。 系啊，同埋记过都唔会影响你个学业成绩嘅，其实。 但系会影响升图嘅直接。 升图 仲严重。 唱歌嘅成绩系啦。 讲笑啫，讲笑，但系佢哋好乖嘅，男仔女仔都好乖嘅，真系。 我都有睇，佢哋都几有质素 嘅。唔系有啲添，好鬼劲嘅，全部都即系乐器又叻啊，即系唱歌又叻啊，各样嘢都好好咯。系细个咗少少， 系慢慢嚟啦，系啊。喂，咁今日唔该晒谷子乔同我哋倾偈喎。 系 ，thank you，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两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海军今个月六号在机场空运货运站检获大约200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大约8600万元，拘捕两名男子。跟进调查之后，海军人员寻日在深水埗两个住宅单位再检获大约350克怀疑海洛因，估计大约值36万元，拘捕三名怀疑涉案男子。政府提醒市民，第三阶段的疫苗通行证将会由今个月31日起实施，到时所有12岁或以上市民，除非取得医学豁免证明书，否则必须按要求接种疫苗。非康复人士方面，接种第二剂疫苗之后的6个月内，可以使用疫苗接种记录二维码作为疫苗通行证。如果第二剂疫苗已经超过6个月，就需要打第三剂。至于康复人士，在康复之后的6个月内，可以用康复记录二维码或者带有康复身份的疫苗接种记录二维码作为疫苗通行证。如果是在感染之前已经打第二或者第三针，无需额外接种疫苗。如果在感染之前未曾接种或者只是接种一剂疫苗，需要在康复后6个月内打多一剂，才可以继续使用带有康复身份的疫苗接种记录二维码作为疫苗通行证。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话，中学文凭试的笔试上星期六结束，最后一位因确诊而要在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应考的考生，已经在中午完成检疫，要求回家。教育局派员陆续移走考试专用房间内的监考器材，逐步完成退场工作。杨润雄在社交网站说，今届文凭试在多个部门协助下，首次在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为确诊考生设立特别市场，让他们入住检疫和应试。使用服务的考生累计有48人次。而在考生入住竹篙湾的过程中，除了多个政府部门协助之外，也得到运输业界的支持，为考生提供点对点交通服务，他表达衷心感谢。 台湾新增65794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另外多39宗的输入病例，死亡个案就增加38宗。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的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98点，升547点，总成交金额8,669,9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08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99点，升10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6蚊，升16.2；美团174.5，升10.9；阿里巴巴89.85，升5.25；比亚迪股份253.8，升16.2，恒生中国企业71.24，升2.2；京东集团212.4，升12.4；招商银行46.05，升2.95；快手70.95，升2.6；长城汽车12.68，升1.24；中国海洋石油10.9，升2.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日元129.27，瑞士法郎1.001，加元1.282，人民幣6.764，英磅對美元1.237，歐元對美元1.046，澳元對美元0.701，新西蘭元對美元0.634。日经平均指数报26659点，升112点。港金报17110蚊，升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美元，卖出1827.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控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近大学道回旋处挤塞，龙尾排到去打鼓岭新村。另外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在港岛半山中峡道，因为山泥倾泻，中峡道近住华苑这一段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的。另外青山公路葵涌段去屯门方向，跟住健全街因为水管爆裂，部分行车线封闭了，揸车朋友经过以上这些路段要小心和保持忍让。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Kitty 阿欧， 我哋系晨光第一线。 市场每日变化万千， 朝早都会为你提供最快资讯。 人生道路会有高低起伏， 任何时候都会陪住你。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 Kitty， 我是阿欧， 我哋系 晨光第一线。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旁遮普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Punjabi. सरकार सारे योग्य व्यक्ति के लिए COVID-19 के टीके मुफ्त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वो निर्धारित क्लीनिका या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विखे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के चाहवान लोगों को जित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अपॉइंटमेंट लेनी चाहिए है। चोनवे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विखे निश्चित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यों को एको दिन दी टिकट वंडिया जाएंगी। सरकार और माहिर कमेटियों वालों COVID-19 टीके की सुरक्षा और निगरानी जारी है। टीके थोड़े शरीर नू बीमारी दे विरुद्ध बेहतर तरीके नाल लड़न लई तैयार करदे हन। ਪਰਿਵਰਤਨਸ਼ੀਲ ਵਾਇਰਸ ਦੇ ਕਿਸਮ ਦੁਆਰਾ ਪੈਦਾ ਹੋਏ ਖਤਰੇ ਦੇ ਤਹਿਤ ਤੁਹਾਨੂੰ ਜਿੰਨੀ ਜਲਦੀ ਹੋ ਸਕੇ ਵੈਕਸੀਨ ਦੀ ਪਹਿਲੀ ਅਤੇ ਦੂਜੀ ਖੁਰਾਕ ਲੈਣੀ ਚਾਹੀਦੀ ਹੈ ਅਤੇ ਸੁਰੱਖਿਆ ਨੂੰ ਵਧਾਉਣ ਲਈ ਵੈਕਸੀਨ ਦੀ ਤੀਜੀ ਖੁਰਾਕ ਲੈਣੀ ਚਾਹੀਦੀ ਹੈ ਇਹ ਜੀਵਨ ਨੂੰ ਆਮ ਤਰੀਕੇ ਨਾਲ ਮੁੜ ਸ਼ੁਰੂ ਕਰਨ ਲਈ ਮਹੱਤਵਪੂਰਨ ਹੈ ਵਧੇਰੇ ਜਾਣਕਾਰੀ ਲਈ ਵਿਸ਼ੇਗਤ ਵੈਬਸਾਈਟ www.covidvacine.gov.hk ਤੇ ਜਾਓ 根据华纳高层讲，而家旗下啲歌手要求好高噶。今次呢个歌手话要飞啊！曾经阿 Mac 讲过，所有嘅飞翔都需要靠逆风而飞。今次佢就将呢一份想飞嘅坚持同埋勇气亲手写出嚟，勉励自己驾驭逆风，自由飞翔。作曲填词林欣彤，编曲 Perry Lau， 监制 Abert 林欣彤。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推介作品之一，林欣彤《飞》。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有，我是 Jackson 黄嘉怡，是香港是我成长的地方，希望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很喜欢这个地方香港的，所以都很亲切的。星期一到五呢，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今日好多朋友咧都有个好消息就讲，哎呀，嚟紧19号咧，终于夜晚食饭嘅时候咧，可以食到12点啦。 系啊，我今朝去 gym 啊，我啲同友啊 ，gym 友啊，都已经话，哎呀，迟啲可以唔使戴口罩做 gym。 系啊，星期四啦开始。 系，不过都见到好多即系喺外地翻嚟香港嘅朋友仔咧，都有啲担心即系佢哋可能未必喺香港度打疫苗啦，咁唔知道嗰个即系结果系咪即系承认啊，或者咩，其实都有啲麻烦、 混乱噶， 系啊，因为之前都见到有好多嘅朋友，因为都要去到邮局门口排队啦，就处理一个疫苗通行证啦。咁啊，但系而家咧有个新嘅措施啦，咁啊提下大家先啊，需要咧申报咧非本地新冠疫苗接种记录啦，同埋就系非本地康复记录嘅啦，以及系申请抵港人士嘅临时疫苗通行证嘅人士咧，可以由5月18号啊，即系听日啦，上昼8点开始就喺香港邮政网上系统咧预约服务啦。 系咁，边啲人可以申请呢一个服务啦？就系如果你持有非本地嘅新冠疫苗接种记录嘅话咧，你可以成功申请嘅话咧，你就可以获得本地使用嘅疫苗接种记录嘅二维码啦。咁即系你出去食饭啊，或者去一啲场所嘅时候都可以用到啦。 系啦，以及咧就系5月1号啦，至到4号咧入境香港，并需接受咧强制检疫，以及咧系5月1号或以后咧就系从内地啦或者澳门入境香港，而无需接受强制检疫，包括回港二同埋来港二计划。以上咧两类抵港人士咧成功申请咧可获发咧就系临时疫苗通行证嘅。 系咁啊，已经喺香港嘅非本地康复人士咧，如果你成功申请咗咧，都可以获发呢一个康复记录二维码噶。 系而18间嘅指定邮局咧，亦都设有咧就系即日抽啦，方便咧就系冇预约嘅人士咧就可以去办理服务嘅咁讲。 不过最好就系大家预约咗啦，预约咗就最方便啦。 系啦，咁如果即系譬如话咧，听众们啊，即系都想知道更多，佢有个热线电话，大家可以打去嘅就系2921-4-2，2921-4-2咁啊，打去问清楚啦。 系啦，记住啦，网上咧预约系统咧系听日啦，5月18号上昼嘅8点咧就正式推出噶啦。 希望呢啲即系新嘅措施可以帮到有需要嘅市民，都可以方便到大家嘅。系啊，咁啊，但系最紧要啦，即系。打晒三針就安全啲啦。 係啊，即係呢個疫苗通行證都方便大家。咁樣嚟緊喺五月尾之前，大家都要記住啊，打齊三針啦。 5月31号第三階段嘅疫苗氣泡咧就會正式實施，咁所以大家如果未打針嘅朋友咧就盡快啦。 不過咧，即係而家戴得口罩多咧，即係咧嗰啲。 系咪叫口罩机？ 口罩机啊，系啊， 即系嗰啲咁嘅嘢咧，都系搞到咧，都系，同埋有阵时咧，问问下，哇，个自己嘅口都唔系好香， 真噶，所以而家有好多好多嘅产品啊， 香薰嘢咯， 香薰嘢咧就摆喺个口罩上面夹住咗啊，咁其实口罩机呢样嘢都几关，可能系你嘅口罩事啦，或者可能你嘅皮肤本身问题，同埋好多时咧，我哋食完嘢啊，成日唔记得抹嘴仔啊， 诶唔得啦咁样，邋遢啊，有老鼠咬， 系啊，同埋我哋其实啲口水嗰啲分泌咧，其实都 有细菌， 都有啲细菌。咁如果最好就当然系定时定候就换一换个口罩咯咁样。 同埋大家而家化妆习惯净系化上面嗰橛，下边嗰橛唔化。 口罩 悭翻好多，所以而家咧啲好多朋友嗰啲化妆品咧，真系咧佢用好耐啊， 过晒期啦。 之前问你，你有冇买唇膏啊？唇膏咩嚟噶？ 咩嚟？ 你要搽咁样搽完之后戴翻个口罩都无谓嘛？ 冇带出街啊？ 系啊，喂你话 咩啊？ 礼拜四睇呢套戏喎。 Oh yeah! Top Gun Maverick. Hold my hand,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I heard from the heavens that clouds have been gray. Pull me close, wrap me in your aching arms. I see that you're hurting. Why'd you take so long to tell me you need me? I see that you're bleeding.Your head, look into my wishful eyes. That fear that's inside you will lift, give it time. I can see everything you're blind to now. Your prayers will be answered. Let God whisper how to tell me you need me. I see that you're bleeding. You don't need. 哇，好澎湃啊！呢一首歌啊，即系你谂起咧，即系 Top Gun 嗰啲画面咧，啲战机咧，原来呢啲架架好咩？ 你演绎得好好，我即刻谂到画面啊！ 你礼拜四睇，我礼拜六睇， 哎呦，哎呦啊、开心啊！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七百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我记得有一次同女朋友 Lily 咧，同埋细佬啊，去泰国啊，谂住喺港面汇合啊，已经出发咗个屋企人啦。啊，点知去到机场咧 ，Lily 先发现咧自己嘅 passport 过晒期，咁啊，咁我咪抌低佢，同细佬上个机咯。 哥，你竟然抌低自己女朋友上飞机，我真系服咗你啊！ 我喺出发之前已经一早提咗佢 N 咁多次，要去 check 下自己嘅 passport 噶啦，有冇过期啊，各方面啊咁样。佢答我话冇过期噶嘛，咁你话我嬲唔嬲先？吓， 头先咧，我真系唔敢望阿 Lily 啊！哎，我几惊佢喊啊 ！Lily 佢份人啊，乜都唔上心，做事啊马马虎虎，乜都依赖人嘅。好似啊，嗰次佢买一架新车咧，咁我咪教佢一啲即系基本嘅常识咧。佢竟然咁样讲啊！ 哎呀，得啦得啦得啦，我都唔会记得噶啦。 喂，你架车冇晒油咧，你又唔知条胎冇气，你又唔理唔掂嘅。 哎，咁有你咪得咯，我净系识揸车噶咋，其余嘅嘢你要帮我跟噶。 我同你跟，但有啲嘢你都要自己去做噶嘛，小姐。嗱，好似我同你啊，填埋呢一个税单报税咁样，到最后啊。你都可以唔记得交，而到最后你竟然要交埋罚款添，要即系罚钱，你话系咪离晒谱啊？你 咁人哋谂住你会再提我嘛 ？Lily 佢份人咧越嚟越依赖我，佢有阵时叫人帮手咧，其实个潜意识就系话：诶、哎，你帮我全部做晒，去搞掂晒，去得噶啦，唔使话翻俾我听 嘅。咁又系嘅，有啲女仔咧系好依赖男朋友噶，觉得你同佢咧做嘢咧。是老凤的。 喂，细佬，你都记得阿妈啦，佢都系自己一个人嘅咋，带大我哋两个啊，两条化骨龙啊，由大陆落嚟香港啊，佢嗰阵时啊，完全唔识讲广东话，又冇嘢做，又冇钱啊，记唔记得啊？ 哦，咁又系，你咁讲咧，阿妈真系好叻噶，嗱，佢几快啊，就学识晒广东话，同埋识睇繁体字啊，又考埋车牌，哦，所以阿妈。真系无敌噶！ 阿妈绝对系一个咧好坚强又独立嘅女人嚟嘅，所以我好希望咧我未来嘅老婆咧唔系好似 Lily 咁样咯。我好希望佢系一个有主见、有独立，同埋咧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嘅人，好似我哋阿妈咁样，而唔系乜都依赖人咯。 咁但系佢而家系你女朋友、啊， 系唔好理咁多啦。 自己爱你口，没有说你不知爱，真的不可解释，不要问为何没法支持。那日能共你相遇，相信聚散皆天意，盼望明白我，请体恤这点痴，请休提往事。仍能活为了你苦，受了苦你不知。好比一张沙纸，撕碎后尚留浅浅的字。那日能共你相遇，相信聚散皆天意，盼望明白我，请体恤这点痴。原来真太迟，不经 来是既爱你，后没有说你不知，爱真的不可解释，不要问为何没法支持。那日能共你相遇，相信聚散皆天意，盼望明白我，请体恤这点痴，请忧提以往事。 我讲了这么久，轮到你了。将你的故事写低，寄来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的故事将会在下午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交通工具， 哇！听众嘅选择好正，譬如有梦想号黄包车啦，亦都有咧昨夜的渡轮上，亦都有尹光嘅十四座啊！ 十四座系交通工具， 系啊，即系几分钟的约会啊 ，Jula Taxi 都有人拣啦、 啊，系啊，有人拣余文乐嘅司机啊，佢话咁多交通工具，点可以冇司机咧？好好啊，我觉得呢位听众拣， 仲有呢个人拣李克勤嘅放飞机，飞机都算啊嘛，但系放你飞机而家系。 哎呀，我唔识讲啊！咁有人问白金升降机系咪咯？ 都算啦，你琴日 elevator 都算啊嘛。你话嘅， 你咁样 twist 嚟讲都系嘅， 都系交唔交通啦， 运输 工具咯，运输工具。 咁红色跑车算唔算啦？ 好多计算。 单车咧， 算。 咁单车少女咧？ 单车少女应该系个人嚟嘅。 南瓜车咧？ 南瓜车你要变，你十二点冇得变，就变翻做南瓜噶啦。 有人拣无人驾驶， 无人驾驶， 我都算咯， 算唔算咧？ 我唔知啊，我净系知呢架，我今日拣呢一只系咯。 但系呢架错喎， 系咯，搭错车嚟噶，仲要落错埋添。 唔系搭错车，搭啱车，不过落错车，唔好乱晒龙先得噶。 漫长路途没法跟他开花结成果。跑车中只得两座，忽然谁在窗边挥手叫我，遇到上帝的救助。若停下来在你手中取一个苹果，他的心也不许可。虽然无限风光不想错过，然后想清楚和他原本不错。落错车如离开了幸福的高速路，谁又保证我明天将更好。若你的口子讲不做，但我已在无去路，才后悔发梦那代价很高。落错车如明天发现只爱够一铺，才学到贪心的人总喜欢兜错路，无谓烦恼宁愿自保，当没有跟你遇到。前是耐不起的一个危机，差一些我将失死。车离开前宁愿忠于不敢爱你，怕幻想总比在真实中凄美。落错车如离开了 讲只讲不做，但我已在无去路，才后悔发梦那代价很高。落错车，如明知发现只爱旧怀抱，才学到贪心的人总喜欢兜错路，无谓烦恼，宁愿自保，当没有跟你遇到。落错车，如离开了幸福的高速路，谁又保证我明天将更好？若你的好只讲不做，但我已在无去路，才后悔发梦那代价很高。落错车，如明天发现只爱旧怀抱，才学到贪心的人总喜欢兜错路，无谓烦恼，宁愿自保，当没有跟你遇到。我没法到我永守， 如果叫我搭公共交通工具咧，我就会成日出现呢样嘢啦，落错车。 你经常啊，一定会。 仲要系如果搭港铁嘅话，就转错车，坐坐下都未去九龙塘，我点解唔去咗去过 海？ 而家啲人话去铜磡咧，有时瞓咗一觉，咦过海？ 所以睇清楚啊吓。 系啊， okay， 好，明天再见， 拜拜。